如果算到中医的病机，就是脾胃的有问题，就是脾阴虚啦、肝阴虚这样的一个范畴的事情。那这样的病人呢，你用胰岛素去降血糖呢，就是永保一生安康，没什么大问题。可是呢，台湾人的血糖高跟胰岛素不足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大部分人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台湾人的血糖高是因为台湾人都处在一种微微的焦虑状态，就是我们东方国家的人可能跟，像不要说东方国家，就是我们台湾的人跟大陆的人相比，就有人说大陆人比台湾人要大气，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台湾人比较小气，就是一点点小事也要担心，就是那跟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相比，我们这个岛国其实是非常不够大气的民族。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常会遇到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啊，或者是任何人，就是一点点小事就要操心烦心担心，对不对？就是像外国家庭小孩子出去不知道闯多少祸了，他们也不淡淡的，你知道，就也不是绝对淡淡，就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紧张的那样。那我们说这个人的自律神经啊，人的虚劳之本就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嘛，对不对？我们说交感神经是火灾时候搬冰箱的状态。那我们台湾一般的人在过居家生活的时候，其实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是天天在瞎担心、穷担心。同学对自己的家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多少有这种人。那这样的人就是每天处在一个所谓的半火灾状态的心情。那这个东西是自律神经失调刺激的，这个人血糖升高的。所以东方人的血糖升高不关系到胰岛素的不够，而是自律神经上面的紧张造成的。然后他已经胰岛素够了，你还给他加胰岛素去压，那么肖老师是说这样子的话对肾脏的负担太大。所以外国欧美国家的人用胰岛素永保一生安康，那台湾的人用胰岛素就是很快洗肾啊，所以就是台湾人的口服糖尿病的药或者是注射的药物都会加速台湾人的肾衰竭，而这个是根本上的病因跟西方不一样啊，造成的一种误会。而这个误会到底要哪一天解释清楚？因为肖老师那样讲，就是说台湾已经有西医在这样讲了，可是我们民众哪一天才能听到？听到又到哪一天才能相信？对不对？这就是自己的罪孽了。就像是胆固醇造成心脏病的污名老早就洗清了嘛，在学术圈，医学的学术圈老早就洗清了，而且是洗得很干净的清。有学术圈里面有一些比较暧昧的，比如说什么吸烟跟癌症有没有关系，这是今天也不知道的事情啊，那种比较暧昧的姑且不说，但是胆固醇是一个并不暧昧的议题。那么大家对于胆固醇的这种恐惧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是我觉得是美国人在里面发神经，就美国人他们的死亡率啊，死亡率是好像是心血管的疾病比较多，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医学界就好像说，你看我们国家人心血管疾病人特别多，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好的把它解决掉。我看他们这种态度，我会觉得神经病啊。心血管疾病是死亡原因的排行榜的榜首，这是福报吧？还有比这个更舒服的死法吗？你不死于这个，你还要挑，你还要怎么死？然后呢，就拼命的要降胆固醇，这个胆固醇不能吃，那个胆，而且欧美人做的很过火，他有降胆固醇的药，然后胆固醇不够了之后就怎么样啊？癌症啊！胆固醇是帮人挡癌症的东西吗？所以就是心脏有路你不走，癌症无门自找来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死于心脏病跟死于癌症，这个感觉是一个是五星级，一个是贫民窟啊，对不对？就是犯贱也不要这样犯，不是？所以那这样子美国人发这种美国疯，我们台湾也跟着发疯，大家都要降胆固醇啊，在家里面就是哎呀，这个墨鱼胆固醇很多不能吃，虾子胆固醇很多不能吃，鸡蛋黄那个不能吃，对不对？在家里面就听着那些婆婆妈妈在一顿饭一直在尖叫，那这个实在是就是自杀也不用自杀那么积极嘛，是不是很难看的？可是就是这种观念上面的东西实在是也没办法搞了啦、哦、我们自己学这个中医就认了啊、哦，就当别人眼中的怪咖，就这样子被人讨厌也活下去算了。那但是呢这个哎，实在有些事情，你说我这样子上课讲的这么侃侃而谈啊，义正言辞的，我回家怎么样？我跟你讲，我回家可孬了，什么东西我都说不知道啊。 何必跟家人起争端呢，对不对？就是这种事情，这种观念啊，我想是不太有办法的啦。而且我常常说我们台湾人是高度受恐惧统治的民族啦，所以到西医院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疾病对西医来讲是很棘手的，那么遇到越棘手的病呢，他西医那一方面就会越加的要提醒你多小心，对不对？那他提醒你多小心其实也是一种善意，但是那个善意的内容呢，因为是以恐惧为源头发出来的善意，所以那个善意听起来就会觉得是一种威胁，对不对？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哦，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哦，对不对？智齿不拔就会怎么样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像我小时候也被威胁啊，就智齿不拔会把其他牙都推歪掉，会活得生不如死哦，所以就两边智齿都歪，马上就拔了一边，然后另外一边懒得去拔，就一放20年，结果那没拔那边后来也长正了，自己发芽成功。所以就是说，有时候觉得说一辈子受到那么多可能性豁然率的威胁啊，实在是心情很沉重的。可是在他活在这么沉重的心情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可笑的一点就是，就好像有一些中医在那边大骂西医害人，对不对？西医这样，像西医，对不对？怕你心脏有问题，很善心的说你最好做个检查呀，结果做个检查就被显影剂毒成肾衰竭了，这是常有的事啊，你家就有，对不对？不过检查一下就把显影剂把它毒成肾衰竭了，那他是很好心啊，怕你心脏有问题啊，对不对？那要你吃那么多药是干什么？怕你怎么样啊？可到最后就变得很破坏力。可是那个破坏力，你说那个医生本人是要害你吗？不是啊，他真的很善良啊。所以我这样说，这已经跟人的善恶没有关系了，比较跟人是不是要被恐惧所控制比较有关系。那当我们处在绝望的状态的时候啊，就会做出很多更负面的结果，我是这样子想。那像是我刚刚讲到说肾气丸啊，糖尿病你吃3个月，对不对？其实我们之前在教真武汤的时候，不是也有说真武汤或者是任何一种能够破阴实的附子剂，对不对？都是可以让血压降下来。但如果你是这个阳虚的水毒型的血压高的话，那这个东西其实多年前并不是这样，不过现在阳虚的血压高是越来越多了啊，现在血压高90%几都是阴实了。那这个你如果要贪快，你就照我们从前医案里头讲的那个附子放很多的真武汤的用法，血压就快点降下来。如果你不急的话，所谓的不急就是你不立刻把血压降下来，你也不会说脑鸣耳鸣头发胀不能过日子，就是那症状都不明显的话，其实肾气丸慢慢吃个3-4个月，血压也就降下来了啊。因为萤火归元本身它的这个效能里面就包含了正肝息风，就包含了这个潜纳阳气的这个部分。所以就高血压，你像而且这个跟西医的药不一样，西药是你一停它就病就回来嘛，对不对？那我们中药就是吃了3-4个月，那你的体质就调好了，这个问题就好了啊。这个我想肾气丸如果你是排一个疗程好好吃它3-4个月，其实很多病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一个疗程之后都会觉得身体变得好蛮多的。那么像听说春天是最适合治糖尿病的日子，所以同学如果有血糖的一种困扰的话，其实这一个春天好好的吃肾气丸啊，这疗效我想如果你是能够持之以恒，然后不要吃那些破解药性的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是蛮容易，就是不太会让大家失望的。那我说有些病啊，是中医的领域会觉得啊，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我们治起来还蛮顺手的。可是这些病呢，在西医的领域呢，治起来不是那么的顺手。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个面对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啊，像我自己是做这个中医这边的嘛，那可是我爸爸是管西医院的，那我就觉得好像跟那些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哎，我觉得到西医院我会感觉到一种好像想要跟西医生握着手说地球太危险了，你还是赶快回火星去吧，那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很多疾病的疗愈的能耐还是中药比较好，那 西药的世界，他们是检测技术精良，可是对于疗愈来讲还没有开发到那里。所以就比如说有一个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叫做什么妊娠毒血症，就是怀孕的女人的那个问题。那好像这几年那个电视剧里面那种什么怀孕的女人要留妈妈还是留孩子，那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好像都跟这个有关系，是不是？就台湾霹雳火之类的啊、哦、那这个病其实就很能够看出中医跟西医的一种不同的心情。就这个病如果你发生了，你给西医去看，你听西医的一些意见，对不对？听了呀，你怀孕那段时间，你光是吓都快吓到流产了，对不对？就是好可怕哦，就是这个病是说你的这个血中有毒啊，然后说是你如果得了这个病，你有10%的机会在分娩的时候会产生子痫，就是因为生孩子而癫痫啊，然后就有莫大的危险。哇，听着真是不要活了。那西医会说，为了你的安全，你要不要先早一点把它流掉啊？就是不要冒这个险，等等等等。好，那我现在我不要来讲中医的病机，讲西医的病机。西医就是说，这是一个当个人的体质啊，心肾的机能不够好的时候，当你多了一个胎儿在身体里面，身体增加的这个负荷呢，就没有办法，心脏的血液循环功能跟肾脏的过滤功能不能够帮你把废物排除掉，于是呢血中的这个废弃的蛋白质就堆得越来越多，于是呢尿蛋白就增加那这个你就会有这个水肿、高血压、尿蛋白这些检验上面的问题出来。那这个西医看都吓死了，因为这在西医世界无药可医嘛，就跟感冒一样无药可医哈。那如果你要说这个东西，这个病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会喘、会晕、会看东西看不清楚、会水肿、会头痛、会上腹部比较有痛的感觉，或者是压痛。那这个病呢，如果放到中医的框架来看呢，哦，这个人心肾不够强，对不对？所以就代谢不好嘛，对不对？那补心肾的药你随便吃就一好了。那标准打法就是怀孕开始就每天乖乖吃肾气丸，那吃到生孩子就完全平安无事，什么症状都没有。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那当你知道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西医院看到那边被吓得脸色发绿发白的时候，你真是觉得你是火星人，我是地球人，就是觉得好像什么世界可以分裂成这个样子哦，就是感受上面可以差异这么大。然后呢，当然这个怀孕的时候这种病，如果它是比较猛的来的话，如果这个上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是挂到这个杂病这个妇人篇里面的附子汤症，就是水毒比较强烈的时候，你再用真武汤的辩方来弄啊，对不对？所以附子汤呢也是治疗这个病比较快的，不过附子汤、真武汤我觉得严格的划分的话，在妇科比较是放到那个习惯性流产那一边。好，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一般性的妊娠毒血症的话，我想用肾气丸就可以处理的相当不错了。那当然你说，哎，我有水肿，所以我要用比较能够破阴实的肾气丸，所以我们来用牛车肾气丸好不好啊？那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议题了，就是我们中医有时候会说有些药会造成堕胎或者是流产的现象，比如说附子就一直被人家认为说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果，可是经方的使用者历代这样用过来发现说，其实怀孕的人用附子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就造成流产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不过虽然说没有那么高，其实在开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毛毛的。像礼拜六班有一个同学，也不知道现在生孩子生完没有啊，就他我在教真武汤的时候，她怀孕着，她就说，老师你说的水毒症状我觉得我好喝，我回家吃了真武汤啊，我觉得整个人好起来这样子。然后她就说她正在怀孕，我说哎呦，怀孕吃附子好大胆子哦，我说你稍微小心一点哦，她说好好好。那我也不知道那同学后来大概是没事了，可是即使是我都会觉得有一点毛毛的，对不对？就是用附子就有点毛，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的那个毛哦不是一个很正当的情绪，因为其实历代在使用附子剂治妇人科的时候，其实安全是蛮高的。那我说这件事是因为其实是另外有几味药比较容易造成堕胎，一个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瓜蒌根，对不对？天花粉，那是让身体会自动的把那个 E 类的这个细胞排除掉的。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川牛膝，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牛膝。那么牛车肾气丸里面是有牛膝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吃丸剂，那么低剂量的牛膝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希望药效好一点，你用煎剂啊，就什么地黄放八钱，牛膝放三钱，三钱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一定会流，但是好像也已经有那个化学效果出来了。所以就是怀孕的人，我觉得牛膝跟天花粉还是避开比较好啊，因为这是比较一种西方药理研究来讲的这种立场讲的啦。那当然以方剂来讲的话，桃仁承气汤，多吃几服，那个胎儿会慢慢流掉，不是一服就让你堕胎，不是，是慢慢吃多几服的话，胎儿会慢慢滑下来啊。那所以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如果是以人参血毒的话，虽然对于利水消肿是牛车肾气丸比较有效，但是我们通常还是会避一下牛哈。车的话，据说用多了有时候也会伤阴啊，所以就是我们怀孕的人就虽然症是牛车症，但是可能可以避一下。那另外像是我们呢肾气丸比较好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长期调补用肾气丸啊，非常适合的是。比如说现在一般讲的过敏体质，这个过敏体质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刚好就是在什么打喷嚏流鼻水，什么鼻子过敏，什么皮肤过敏的时候，你可以说哦，鼻子过敏，鼻水会变多，我来个小青龙汤什么，把这个过敏压下去，或者是打出来，或者说哦，皮肤发红疹子，我来个桂麻各半汤把它发掉，对不对？鱼虾蟹什么东西的，我用紫苏叶加桂麻各半汤把它发掉。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有这种体质的话，那你用刚刚什么小青龙汤或者桂麻各半汤，其实都还只是治标而已。那我觉得套一句西医这边的说法，就是人体过敏的时候用的药嘛，不是类固醇就是抗组织胺，对不对？这东西就是人的肝肾自己也能制造分泌的啊。那你肝跟肾不够的时候，你就好像身体就变成一个容易过敏的体质，这是套西医的讲法，就是虚劳底的意思了啊。就虚劳底的人的过敏，我觉得要治虚劳，那肾气丸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用的。所以那种鼻子过敏的人，你说他今天鼻子过敏，你今天给他吃肾气丸，当然是没屁用了啊。但是常年累月吃下去啊，这个病就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啊。所以这样的药效，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珍惜的。另外，像是用肾气丸好用的什么，就是气喘。气喘大发作的时候，你肾气丸也没什么大用。可是你长期的吃肾气丸，那个气喘就越来越不发，越来越不发，就它的气越来越能够沉下来，它的痰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水代谢不良，身体里面的死水我们称之为痰饮，对不对？那这个痰饮其实在中国来讲也包括到脂肪类的东西啊。所以我的干爹当初在教我用八味丸的时候就说啊，这些中年发福的妇女啊，吃整整一年的八味地黄丸，腰围小十寸啊，听起来比魅登峰的广告还要诱人。当然我不相信一定是真的能小十寸，所以我们班上已经有同学吃了一年肾气丸就一寸也没小啊，所以我不敢讲这种大话。但是这种人的腰会肥啊，对不对？第一个是水毒嘛，对不对？脂肪啊，代谢不良。另外就是代脉虚吧，那代脉虚就是要补肾嘛。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做得够好的时候啊，这个身材是比较容易好回来的。当然我们也会说人会肥也是三焦松掉了啊，所以调补三焦的方法，那补命门是调补三焦最典型的用药嘛，对不对？那你要调营卫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肾气丸这个治中年发福到底来说还是很有口碑的啊。那还有就是你说手脚冰冷，我今天冰冷的话，你今天吃肾气汤啊，不吃四逆汤，吃当归四逆汤可能会很快暖回来。可是如果你年年都冰冷的话，我劝你还是吃肾气丸吧，就是肾气丸慢慢吃慢慢吃啊，就是一年两年之后你会发现哎，越来越不容易冷了，就你的阳气越来越能密藏了。不过说到阳气的密藏，各位同学，我还是不得不说要早睡啊，就是那些扶阳讲记炉火神讲的这个人类损耗阳气的种种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都还是要列入考虑的。像我觉得这个区区不才在下我啊，就前一阵子就是不吃不睡，对不对？乱过生活，然后不运动，然后就病倒了。那这样这个病倒听说 因为我们助教人会看风水，我帮我看以后说是我的床位也摆得不对啊，就加上磁场的干扰。我跟你讲，我现在心情是很挣扎的，因为我一向都很讨厌去理风水不风水，你知道，就我这是人定胜天论，甚至是我一听助教这样讲就吓得赶快搬床啊，但是我还是要非常逞强的说一句，说我也是靠着早睡早起吃饭做运动慢慢爬到健康的状态，你才告诉我才搬床的，所以是可以人定胜天的，还是不服气。但是会逞强的这个样子，这种表情出现，就知道其实我心里头是在怕了啊，因为我那个床位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啊，说在我们的家里面那个冲煞的地方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吃补药全部都是数道补不进去，然后床位搬对的时候补药才补得进去，所以我现在讲到去老片我有点怕，因为万一你家风水不好怎么办？就是小金钟汤人家吃了有效你没效怎么办？就是讲到这的话就很伤感情，对不对？我原来就觉得靠中医征服天下，现在发现天下是三分啊，就是还有冥冥之力存在啊，就是中药不能够决定一切，你知道，忽然之间觉得很无力，觉得自己很渺小啊，这样的一种不太痛快的感觉。那这个，所以就是因为我的确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吃补药好像一直补不进去数道那种怪怪的感觉，甚至我炖的那种大补汤啊，你听起来都会觉得很美味，就是什么猪的尾骨加猪脊髓，然后呢炖这个党参一两，红枣一两，黄芪一两，鸡血藤，还用酒泡过的一两，我听起来超补的。我朋友到我家吃的时候就哇，这个汤滋润到心肺，就是滋心润肺啊，吃的好有快感。我在那边吃就一直我自己喝就也喝了数道，你知道，后来搬了床位之后就觉得吃什么都补得进去了，所以这是太可怕了。这世界上面这个看不到力量这么多，而且我的助教就晓得，像陈助教、周助教他们就晓得，我自从搬到淡水的家之后，常常在觉得说，怎么这家越住越虚？也就是说，我其实不是那么敏感的人，我也不懂风水，可躺在那个地方睡觉，就是一直有一种慌慌的感觉，慌慌的感觉，就觉得怎么这房子有点住了之后人变虚了，就是也就是说。我生病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算是心情蛮好的人，就是照理说不会有这种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可是我这半年的身体变坏的确是清清楚楚是自律神经失调造成的虚劳，所以那个莫名的紧张我觉得就是搬到那边之后对那房子的那个怪怪的感觉开，就是每天在身体的层面有一种莫名的紧张。现在好像在教大家迷信风水哦，我觉得我是很挣扎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哦。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有些事情比较能够清楚的体验到，像药性嘛，自己常吃，体验的比较清楚。可是风水就觉得有一点悬了，就像这也是中医理论也是这样子，就像中医理论哈、哦，我能够相信到归经说，但是像那个什么。孔子义或者是之前叶天士那些人他们在讲那个升降论，我就很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比如说吃了这个酸枣仁汤或什么汤桂枝汤，我知道这个药吃了之后从哪里暖到哪里，我知道这个药怎么运行的，这是我肉体我自己可以主观体验到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可以相信。可是呢孔子义那种什么元运动的古中医学讲的那种你的肝经升胆经降这个东西十二经络循行，我这个没练内功人我感觉不出来的，所以他的那个理论我不管怎么吃药我都不能够验证他是不是对的，因为主观没有感觉，所以我对那个理论就是说存而不论，就是我不敢说他错，可是我比较难体验哦。所以风水对我来讲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存在了。那可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哦，的的确确是人的虚劳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只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啦，或者说夫妻感情不好啦，看到他就不想讲话，看到他就不想讲话，就是在这种小小的摩擦开始，小小的压力开始，然后开始滚雪球。那自律神经失调的这种病啊，就是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就是对外面有一种防备之心，那种不安的感觉，然后开始慢慢做大。他可能一开始的第一个征兆是好像吃饭觉得没有那么香了，就是好像吃到七分饱就想停了，从前是觉得剩菜可惜都会吃得很饱还能再塞，现在就觉得好像有点不想塞了，就吃饭的兴趣降低，然后或者开始洗头发的时候觉得哎，怎么变容易掉头发了，然后接下来觉得说哎，怎么搞得从前走路还蛮有力的，现在好像走得比较慢了， 腿变得比较美丽了。就自律神经失调这种事情，就是在这种小小的地方慢慢慢慢做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状况啊，我觉得身为这个学习中医的人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些就是所谓的虚劳底。好，那面对这些虚劳底的疾病的时候啊，还是很麻烦。我觉得最麻烦的点是因为这些东西关系到心情，那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情到底有谁能够帮得到我。因为我对于那种所谓的心理咨商的业界是很绝望的，我觉得心理咨商业界好像只是一种心理的止痛药而已，就是真的要一个人从坏心情变好心情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那这个那像是在这个西医的世界里面常常会讲一句话，那句话呢叫做不可逆，就是你的眼睛已经白内障了，不可逆了，你的脚已经糖尿病麻木掉了，坏掉了，不可逆，对不对？然后说是你的肝已经硬化了，就不可逆，神经死就不能复生了，不可逆，对不对？在西医的世界里面是常常在讲这个不可逆，包括 SARS 为什么吓死了，因为肺纤纤维化了，不可逆。可是西医所说的不可逆啊，在中医的世界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存在。像我们对抗不可逆的最有名的方子是什么？真武汤嘛，对不对？就是什么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吃真武汤又恢复了，然后什么这糖尿病什么脚已经没感觉，吃真武汤又有感觉了。就是真武汤能够把西医所说的不可逆化为可逆，甚至像中风的恢复，地黄剂也很有用。那白内障当然现在是开刀比较方便了，但是白内障你吃肾气丸吃久一点，甚至肾气丸加味，加一点磁珠丸结构，加一点磁石，那这样子吃久一点八个月什么的，白内障都变成可逆。但是呢，这些化不可逆为可逆的药其实好像就集中在补肾药，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用西医那边去讲的话，就好像说人体啊就只有肾上腺里头还残余的干细胞，活生生的干细胞，只是平常你的身体机能不够强，也不没办法动用它。可是一旦你用了这些超强补肾药，什么肾气丸真武汤，那你的干细胞好像真的能够被派出来帮你修那些所谓不能修的东西哦。所以西医说的不可逆，像我干爹也在他那边很冷冷的说，哼，肺部纤维化，我用真武汤加生脉散就医好了，什么不可逆？就是他也会这样子讲的，就是说像那种所谓的不可逆，在中医的补肾药里面，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同学我们将来一起啊用药用顺手的时候，都可以去经验到的事情。那我们先下课一下，我觉得我课怕会拖，所以我们就下课个大约五六分钟就好，好不好啊？稍微短一点。